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周五，相信在这个周末里一定会有精彩的足球赛事陪伴您度过。那么在香港，同胞们又是如何来看球的呢？在香港观球和内地有哪些不同？眼下香港的足球氛围又怎么样呢？节目中我们要首先来关注。另外在今天的双城之声你好俄罗斯中呢，我们将给您介绍远东1公顷土地开发计划。这项计划2年前推出之后呢，便获得了俄罗斯媒体以及海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每位俄罗斯公民都可以去远东认领1公顷土地来进行开发。2年了，认领情况怎么样？开发的又如何？好，请随我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香港，足球的狂欢正在全世界上演，而香港呢，也是一个足球氛围十分浓厚的城市，球迷们观赛的方法和姿势是非常丰富的，商家们也为抓住商机摩拳擦掌。那么在香港，球迷们看球有和内地怎样的不同的打开方式？除了看球热情之外，在香港人们踢足球的热情又怎么样呢？寸土寸金的香港，球迷们想来一场自己的比赛，会不会租用场地非常的昂贵呢？节目一开始，这些问题就请我们的实习记者林丽仪为您一一解答。 说起香港足球，香港在50-60年代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亚洲足球王国。香港由于受英国足球气氛影响，在上半世纪成为了足球重镇，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足球健将。除了受到英国足球文化影响之外，香港于1908年开始举办的香港甲足足球联赛也将香港球市推至鼎盛。当年的香港，电视媒体尚未普及，港人业余的主要活动就是足球。直到70-80年代，香港由于本身地域较小及青年培训不佳，令香港足球的繁荣不如以前。不过香港足球仍保存了这一段辉煌的历史。而在70年代后，香港足球开始走向下坡，究其原因，第一是场地不足的问题，第二是足球队员的待遇状况并不理想。大多数年轻人并不愿意投放时间和精力在低收入的足球行业。另外，香港共设有80个球场，除去私人球场和不达标的球场，能供足球队训练的球场只有20个，令球队面临训练场地不足的问题。而这也导致了香港足球行业的繁荣不如以前。眼下正值世界杯期间，港人对世界杯以及各种足球赛事的关注和热爱程度高涨。除了日常开支外，世界杯还为香港以下几个行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第一，媒体行业。在香港，世界杯的赛事并不是全程免费观看的，因此在媒体行业，香港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权由收费电视 Now TV 播出，免费电视只会播出其中的19场，因此忠实的香港球迷如需要观看全程赛事，则需要花费购买。而我们也采访了一位香港球迷黄先生，让我们来听听香港球迷会如何迎接世界杯的到来。 随着世界杯到来，会买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些球队的球衣，支持的球队。在世界杯的时候，一开始小组赛都是在家里看晚上直播，到淘汰赛的时候就会多一点去酒吧，因为气氛比较好。 的确，世界杯的到来为香港餐饮和酒店行业带来不少的利润。有酒店为迎接世界杯推出了不少套餐供球迷挑选，例如推出6至10人包房看球的套餐，住住一晚套房，酒店将提供临时酒水，房内还设有高清电视直播足球赛事，要价由2500至4000港元不等。据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劝勇表示，今年的世界杯赛事是在晚上8时至凌晨20时开场，预计酒吧营业额会较去年上升2至3成。另一方面，在博彩行业，香港市民可透过香港政府合法博彩机构香港赛马会进行合法足球博彩，但地下博彩也透过世界杯的热潮在港人身上赚取了可观的经济收入。香港赛马会表示，足球是香港博彩行业中最受欢迎的投注项目，预测这届世界杯香港人的地下博彩投注金额将高达300亿港元。而在旅游行业，不少旅行社相继推出了世界杯旅游套票，其中中国旅行社便推出了世界杯套票，套票包括了来回机票、指定场次门票。相信世界杯的到来也会极大的激发香港球迷踢球的热情。那香港球场的预约情况又是如何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受访者香港球迷黄先生的说法。 你若是包场要预约，价格通常也不是很贵，100多，如果是大一点的场可能就200多，它都是平分的，那么多人，所以就相对便宜。但如果你说足不足够呢，其实就是看一下，就是如果是草地的足球场啊，提供于训练作用的其实还不是很足够，就是通常一个星期如果约一次还是可以的。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远东地区呢，土地肥沃，占地面积辽阔，它的区域面积超过了600万平方米，占了俄罗斯领土总面积的36%。但是和广袤的国土面积不相称的是，这个地区的人口只有600多万，只占俄罗斯全国总人口的5%。而且长期以来，相较起俄罗斯西部地区来说，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加上大片地区气候条件恶劣，近年来人口流失状况十分的严重。俄罗斯政府为此在2016年推出了远东一公顷土地法，希望借这个法案呢，为这个地区增加人口，引进资金，推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那么什么是远东一公顷土地法呢？法案规定，俄罗斯公民可以无偿在远东地区获得一公顷的土地，一个人一公顷，使用期限是5年。这块土地可以用于个人的住宅、农业开发、旅游或者是其他目的。到期以后，土地在得到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可以继续租用或者获得土地产权。法律也同时规定，远东一公顷计划是不适合于外国公民的。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大突出亮点，就是强调每位俄罗斯公民都有权无偿在远东地区获得一公顷土地，用于自主的开发经营。现在距离2016年5月最初普京总统签署远东一公顷土地法已经过去2年了。那么有多少俄罗斯公民会去远东地区申领一公顷的土地呢？申领情况又怎么样？有没有获得开发和利用？那么这个法案对于目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正面影响吗？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记者刘晶和吴云给大家做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2016年6月1日，远东地区免费获得一公顷土地的法律开始启动。土地分发是按照阶段进行的，开始的时候仅有远东地区，而且仅在所有的主体申请获得。自2017年2月1日开始，远东联邦区9个联邦主体的俄罗斯公民都可以申请远东一公顷地块，程序也非常简单，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 这样可以减少与官员们的接触。地块的用途没有限制，可以建民房，可以搞副业，可以从事农业，也可以经商。比如马家丹竹的当地跳伞者们将地块当作飞行的降落站。极限运动爱好者们认为，鄂霍次克海的岸边背靠大山，风景如画之地，是理想的飞行场所。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居民莉莉亚·列基金娜则在自己免费从国家获得的一公顷的土地上建起了养禽场，专门饲养对远东地区来说堪称异国风情的鸵鸟。 按照规定，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确定在一公顷地块上从事哪些业务，获得地块三年后需要记录其开发过程，五年后可以凭着个人意愿免费办理产权或是长期租赁。在三年的时间里，如果地块未能利用，那么合同终止，土地归还国家。 远东一公顷规划启动已有两年时间了，这一期限足够做出初步的判断，国家的承诺与现实是否有不吻合之处。有鉴于此，我们决定从土地拥有者那里做一番了解。 36岁的哈巴洛夫斯克居民弗拉基米尔·赫拉波夫获得了地块，开设沿路咖啡店。据他介绍，在哈巴洛夫斯克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公路之间，几乎没有一个符合客人期待的餐饮处，无论是饮食还是服务质量，弗拉基米尔以质量为重。他只使用新鲜的食品，按照居家的方式准备菜肴，另外还设有暖厕所。为此，他在距离哈巴罗夫斯克100公里的奥塔拉德诺耶镇选择了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出生，而且亲属迄今还在那里居住。文件的办理过程没有什么困难，地块证件、咖啡馆的建设许可、接电等都相当的顺利。 他说一切都非常的简单，去年的2月2日，我在国家服务网站注册，填写了获得地块的表格，指出地块位置和期待的边界，有专门的指南，按照步骤填写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然后把电子文件传到管理部门，大约20天后获得了批准，之后又用了几天时间办理土地使用合同，这样地块就是你的了，可以进行开发了。 弗拉基米尔·赫拉波夫建咖啡店相当的认真，他找了专门的人员设计。房子不大，但是明亮舒适。这位生意人不想就此停步，计划明年春天紧挨着咖啡店再建夏天的露台，两年后准备在临近湖边建汽车旅行者疗养基地。他小的时候经常在湖中游泳，为此这位哈巴罗夫斯克居民按照法律规定又以妻子和三个未成年孩子的名义办理了四个免费的地块。当地政府承诺提供融资帮助，他们把弗拉基米尔的投资项目列入国家中小企业支持规划当中，在此框架下他可以申请返还 70% 的投资花销。 阿穆尔州的居民罗曼·科瓦连科也申请了一公顷地块，我们打电话时他正在田间劳作，他在这块土地上从事草莓栽种，农忙之际他天天的在地里工作，不这样也不行，水果生意有利可图，但是需要不间断的手工劳动。科瓦连科一家有4公顷这样的地块，分别以他本人、妻子和两个成年女儿名义申请的。 开始的时候，整个家庭成员都不懂得草莓的栽种业务，因此他们决定先在一公顷的土地上试种。罗曼通过翻看种植书籍了解到，最主要的是要按照工艺种植，滴灌并在田洼上扣塑料棚。据他介绍，去年获得了半吨果实，价格好，销路畅。他们一家今年扩大了生意，雇佣了5位帮手，又栽种了2公顷。草莓分成4个等级，夏季的和第3季到第4季的。按照开发进程，科瓦连科计划搞采摘，感兴趣的人可以付采摘费自行前来收果。 那么，如何面对远东地区从中国大量进口的草莓果呢？有竞争力吗？我们向罗曼·科瓦连科提出了这个问题。 Не-не-не-не, тут люди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наелись, он поотравились, поэтому они ее не берут особо. 他说，我们当然不怕竞争，当地人已经吃够了中国的草莓果，很多人还坏了肚子，所以他们并不特别喜欢购买中国的草莓。而且我们的草莓个大味甜，更为重要的是生态，这是优势，大家也特别重视这一点。 目前罗曼·科瓦连科还没有决定五年期间他们是否想要把这些地块办成产权或者是租赁49年。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免费办产权需要支付土地税，而如果租赁的话费用就要少一些，但是租赁毕竟不是自己的产权，他们还有时间考虑到底选择哪一项。而那些还没有做出是否参与远东一公顷项目的俄罗斯公民，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是否参加。该项目一直执行到2040年，而获得地块申请可以在2035年前提交，其中包括2035年当年。 远东一公顷规划已经启动2年时间了，有这样的数据可以做参考，共有 11.7 万俄罗斯公民提交了申请，4万多个地块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大约8000个地块已经获得批准或处于合同的办理过程中。据远东发展部的资料，俄罗斯联邦所有主体都有人提交远东一公顷土地申请，而且有1/5的人来自非远东地区的居民。名列前三的是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圣彼得堡。针对远东一公顷规划，共推出了35项国家的支持措施，其中包括发展生意奖金、优惠房贷、购买配额补助、购买种子、农机和建筑材料补助。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还将启动另一项机制，允许那些很好利用一公顷土地的公民再免费获得一些地块。 刚才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向我们介绍了俄罗斯在2016年5月发布的远东一公顷土地计划。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刊登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欢迎大家点阅。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谈过多次了，就是关于塑料。在今年6月5号联合国的世界环境日上，就把战胜塑料垃圾作为了主题。由此可见呢，塑料污染、塑料的危害已经引发人类社会的相当警觉。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吧，限塑令已经实行了7年了，但是效果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理想，特别是在一些集贸市场、外卖行业呢，塑料袋、塑料包装依然是大行其道。最近德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就塑料袋的使用问题对该国的居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受访者中 85% 的人是支持有偿使用塑料袋的。有过 50% 消费者说呢，自己平时是要准备随身购物袋来代替塑料的使用。从目前来看，欧盟地区的国家呢是对塑料使用最为严格的。欧盟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将人均塑料袋使用量从现在每年200个降到40个。而现在德国的年轻人一年的人均塑料袋使用量是70个。塑料袋占了德国所有塑料制品大约1%不到，因此减少或者是根本就不使用塑料袋对于德国市场并没有什么冲击。欧盟是目前全球各种环保政策、环保意识走在最前列的地区，而其中呢，德国又是欧盟地区里的环境重镇。德国的塑料袋使用量相对较低，有两个因素，一是普遍的环保意识，第二，德国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之严格，执法的严格。德国也是全球实行垃圾分类最为细致的国家。不过遗憾的是，在地球上像这样严格管理塑料垃圾的地方太少太少了。近日，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就人类塑料垃圾的消化以及未来人类社会使用塑料的规划和走向，采访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相关人士，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塑料产量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材料都快，而全球已从生产耐用塑料逐渐转为生产一次性塑料。据推算，全球每分钟就卖出100万个塑料饮料瓶，每年使用5万亿个塑料袋。用塑料制成的水瓶、一次性容器、包装袋、餐具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一次性塑料制品在转眼之间就变成塑料垃圾。世界环境署的决策机关世界环境大会主席基斯勒在就世界环境日所发表的致辞中表示，塑料确实方便实用，但它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I'm grateful to welcome you all on this World Environment Day。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海洋在受到威胁，其中的杀手就是塑料。在塑料方面，人类是非常差劲的使用者和管理者。 塑料垃圾无论是在河流、海洋还是在陆地，都可以在环境中持续几个世纪。使塑料如此重要的特性，它们的耐用性和抗降解性，也使它们在自然中几乎不可能完全分解。大多数塑料制品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它们只是越变越小。许多这些微小的颗粒被农场动物或鱼类吞吃，最终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它们也出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自来水中。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表明，烟头其过滤嘴中含有微小塑料纤维是环境中最常见的塑料垃圾。其次最常见的塑料垃圾有饮料瓶、瓶盖、食品包装纸、杂货袋、饮料盖、吸管和搅拌器。我们中的许多人每天都在使用这些产品，甚至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最终归宿。统计显示，只有 9% 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用，约 12% 被焚烧，其余的 79% 最终堆积在垃圾填埋场或流入自然环境中。自5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的塑料垃圾超过83亿吨，而大约 60% 的塑料最终深埋于垃圾填埋场或流入自然环境中，对人类构成巨大的威胁。河流将塑料垃圾从内陆运送到海中，这是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据估算，全球每年有800万吨塑料流入海洋，长江、印度河、黄河、海河、尼罗河、恒河、珠江、阿穆尔河、尼日尔河和湄公河这10条河流容纳了最终流向海洋的超过 90% 的塑料垃圾。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我们的海洋中塑料可能比鱼还要多。海洋中约一半塑料垃圾来自5个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这些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极大地减少了贫困率，并提高了数亿人的生活质量。但随着经济体的增长，消费激增，塑料产品的使用也大幅增加。6月5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赶往印度，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多种多样的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当天，印度环境部长宣布将发起印度100个历史景观保持无垃圾的运动，特别是杜绝塑料垃圾。索尔海姆与环境署亲善大使印度演员迪亚梅沙共同参加了在著名景观泰姬陵举行的垃圾清理活动。他表示，印度圣雄甘地曾说过，清洁即圣洁，人们应该响应甘地的教导，更多的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给予关爱。 A couple of days back, we were in Andhra Pradesh, beautiful state in the south. 我此次访问印度在旅行途中，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城市，都被印度这个国家的美丽所折服。但期间无论是在田野还是在铁路两旁，都可以看到成堆的塑料垃圾。在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地时，有人对我说，塑料垃圾好比是一种暴力。我同意这种说法，它不仅是对大自然施加的一种暴力，同时也是对人构成的威胁。也许大家看到泰国的一条新闻，一头鲸因吞食过量的塑料袋而死亡，他在死前吐出的塑料袋多达60个。这种事在挪威、西班牙都发生过，无论是大象还是牛，所有动物都在劫难逃。我们人类也在受到塑料的严重威胁。印度一个非政府组织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是从喜马拉雅山上取得号称最好的水源中，都存在细微的塑料碎片。我们所食用的鱼类当中也不难发现塑料碎片的痕迹，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向塑料垃圾开战的原因。